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张恩泽。第二天上午，左然和何修义正式开拍第一场激情戏。影片《家族》时间跨度长达70几年，这一场戏的背景是抗战爆发之前，村子还算宁静。小鲜肉柳阳亭所饰演的角色宋智到了适婚的年龄，然而家中遭遇变故，祖父父亲相继去世，为了不给家中增添负担，母亲要求他不能娶妻，与哥哥一道努力赚钱供养母亲、嫂子还有哥嫂的三个孩子。宋智在家十分压抑，可又不能不顾家中贫困，于是每天都去茶馆听路人讲城里的事。后来宋智得到一个机会，跟随人到城里做生意，并且结识了左岩施染的沈岩。因为家中无力迎接新丁，母亲总是试图压抑宋智对女性的喜欢，宋智渐渐发觉他与沈岩的关系变得暧昧了起来。在这一场激情戏中，何修义无需全裸出镜，他们两个人都要穿着国外人的浴袍，但左然会衣着整齐，而何修义则需要肩膀、后背半露。左然将站在何修义身后紧贴着他，同时亲吻他的脖子，摄像机会从二人身后拍摄。造型师将何修义衣服扒得极有美感，何秀义的肩膀和后背在强光下仿佛闪着一层温润的色泽。李朝颖看着监视器说 Alexa 开机，用 Alexa 人物会像画像一般，色泽温暖而且自然。左然贴着何秀义的耳朵说， 要冒犯了？ 没事。几秒钟后，李朝颖又说道， 1、2、3，开始。 何修义感觉左然贴上他的背，而后温热的气息喷在何修义的脖子上，影帝在轻轻吻他脖子了。何修义能感受得到对方温软的唇。何修义在心里做好了 NG 的准备，他估摸着要 NG 很多次。身后左大影帝应该觉得这种事蛮恶心的，这是第一场激情戏，应该很难突破心理障碍。正常直男很难在面对男人的身体时装出一副沉迷的样子，何况那个人是很有禁欲感的左然呢。等等，何修义突然觉得不对劲，似乎有个什么东西隔着浴袍。何修义全身僵了下，身后左然摸着何修义的胯骨的左手开始一路向下，并且隔着浴袍来到了他左边胸口处，右边的摄影机也在默默地工作着，近距离拍摄两个人上半身的镜头。何修义见左然依然还在演戏，内心叹了口气，心想这影帝真入戏，那么何修义只好也配合着继续了。何修义对他自己说， 要专业，要专业。此时此刻，你是宋智，是宋智。 宋智。 左人的声音竟然都哑了。 宋智，我这心里一直有你。 同时，左人的左手在何修义胸前不断地用力揉搓，舌头也贴近了何修义的耳朵，舔弄对方耳珠。何修义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呻吟，也许因为他把自己想象成了也爱着沈岩的宋智，被身后的人揉搓和舔弄之时竟也有了一点反应。听见这声呻吟，左然更情动了。何修义双眼迷离，他可以体会得到戏中宋智的情感。对于宋智来说，因为家庭贫困，他为了母亲、哥嫂、侄子一直在牺牲，心头沉甸甸的，倍感独木不知。而沈岩呢， 是他苦闷的生活中那唯一的一点温暖，就像一道阳光，在微风中翩跹，直射进了地面皱裂的最深处，是他满目狼藉当中唯一想珍惜的存在。何修一抬起头，片场太阳灯的光辉将他的眼瞳上点了一缕光。何修一的双眼虽然没有焦点，却仿佛正带着期盼用力地窥视未来。 宋志， 左然继续讲着台词，声音沙哑的仿佛木匠打磨木头一般。 你能明白我的心意吗？ 话语之间，缕缕深情飘入何修义的耳中，宛如海浪一层一层冲击沙堡，温柔地冲散掉了沙堡的城墙。他让何修义可以感觉到，此刻宋之并未被家人期待，单单只是在被深爱着。何修义不自觉地向后靠上去，小心地试图依赖他身后的人。左然舌尖钻进了何修义耳朵，左手也伸进了何修义浴袍，他有一点冰冷的手来到了何修义的胸前，用食指和中指轻轻地拉扯刺激。几次之后，何修义很快就有了感觉，原本白皙的皮肤逐渐变得粉红，身体微微颤抖。左然用食指刮擦了几下，又用中指按压，不重不轻地画起了圈。何修义知道宋智心中沙堡进一步坍塌了，他模糊地叫道， 沈烟，沈烟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 宋智内心的怯懦在做着最后的抗争。六年没有演戏，此刻何修义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确喜欢这一行，在片场的灯光之下，他甚至有一点想哭。他尽心尽力地阐释悲欢离合，化身一个个不同的角色，带着观众在时空中穿行，做一场又一场五光十色的梦。他回来了，虽然何修义只是个替身，演绎的只是正牌演员不愿意演绎的剧情，但是何修义在演戏。何修义息影前的最后一部戏是战争的题材，于是过去整整六年，何修义在睡梦当中时常回到那个带给他最佳男配荣誉的片场，眼前总看见战壕的尘土，鼻尖总嗅到枪弹的硝烟，耳朵总能听到引擎的轰鸣，肌肤总触到逼人的热浪。那些记忆历历如画地供他在夜晚追寻他的踪迹，然后在梦醒后的白天提醒做梦的人他那疯魔了一般对于过去的眷念。可那些都已经无所谓了，因为自己已经重新站在这儿了。就在何修义依然恋恋不舍之时，李朝隐导演大喊了一声， 好，行了。 何修义动了动屁股，不大适应地往前站，远离对方。即使这样，屁股上仿佛依然有坚硬触感。左然声音恢复了之前的冷淡， 怎么了？不都是为了戏吗？ 是，抱歉了，我只拍过两部电影，没有激情戏的经验。 左然没有答话，回想起来，何修义觉得左然演的是真好，真不愧是影帝，装得那么深情，从台词到动作再到身体反应。何修义拢好了浴袍，根据裸替行业规则对着导演鞠了个躬，对其他人也是如此，不过除了李导笑了笑外，剩下的人都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收拾东西商量事情，连正眼看他都没有。也是，何修一想，他只不过是个裸替罢了，谁会关注这样的角色呢？ 似乎是看出何修义有些难过，一旁的摄影师凯文安慰了他句。 那个，你挺不错的，我觉得你真的挺不错的。 凯文是一个美国人，之前混迹于好莱坞，水平很高，后来跟着一个叫做麦克的人来到了中国，据说听力非常不错，但是口语也有点捉急，每次讲中文时都会有一些费劲，要在脑中的词汇库当中检索，只有专业内容还行。是吗？ 是的。 凯文绞尽脑汁寻找他会的词。 经过这两天的接触，我发现你爱国敬业，诚信友善。 谢谢安慰，我好多了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童音张恩泽。